要你看见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敢把我给整个谎。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无所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到你。天知道什么时候最甜蜜你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过够。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月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月夜拥你入睡，有余生爱你千百回。 是完全因为你。

点头，他牵你的手，很高兴你也好过。 来自范逸臣的《街角的情歌》。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毛病，就是喜欢挑别人的毛病。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毛病的时候，也是一种成长。有人说到，多要求自己，你会更加独立；少要求别人，你会减少失望。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，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。还是把时间花在提高自己上面吧，加油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许茹芸的一首《美梦成真》。 我能感觉，我想着你那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听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呼吸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手夜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为你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滴眼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，我除了你我除了烦恼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在因为没有你的不觉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。

新内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，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，让您水仙一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就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飞的一首《打错了》，有没有发现听到老歌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？可能是想到了曾经的回忆，想到一个故事，想到一个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到是不一样的反应，可能会觉得无所谓，或者觉得很好听，但有的人会听哭了，而有的人会听得微笑了。有没有那样一首歌会让你想起谁呢？在这里可能就会听到那首歌。接下来林宥嘉的一首歌《残酷月光》，明天早晨会继续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让我爱

期待，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，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成长。